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983点，升634点，成交金额153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7点，跌5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63.8，升16蚊；阿里巴巴126.5，升13.8；美团245.8，升13.4；京东集团307蚊，升1蚊。港交所472.8，升16.8；盈富基金24.14，升6.4；恒生中国企业86.42，升2.5；小米集团19.24，升0.2；世茂集团9.05，升0.5；比亚迪股份292.2，升8.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英镑10.339，瑞士法郎8.434。澳元5.53，加元6.136，新西兰元5.278，欧元8.786，每百日元港元6.861，每百港元人民币8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55点，系升528点。港金现价报16,5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14美元，卖出1,78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联合道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皇后大道西的突发事故亦都已经清场，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桂香街至到正街的全线是已经解封了，就是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介乎桂香街至到正街的全线已经解封，不过一带仍然都是车多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而九龙入口近住游丽村的道路工程已经完成了，慢线重开。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是挤塞，而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园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揸车朋友要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5:39，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5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本年度佢都加入战场啊，推出圣诞大碟，除咗较早时间同 Nat King Cole 隔空对唱嘅圣诞歌，今次有自己嘅作品喎。John Legend, You Deserve It All。 So I got you something special just because I found a gift that's perfect. You're more than worth it. It's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Oh, this is my love language.So I'll go ahead and say it, 'cause you're the 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and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You know you've been good all year. Come over here and let me show you. You deserve it all. You deserve it all. I'll show you it more than you'll ever need. It's all good. you

咁你知近排有首派台作品啦，《黃金海灘老料》啦，咁啊 Monkey 都即係之前之後大家會聽到訪問，即係都介紹，即係點解會將屯門呢一個拍拖聖地變成咗一首歌嘅主題咧？咁、 就是、黃金海灘老料有冇黃金海灘菜料啊？得、，thank you， 我哋繼續講翻你嘅《觸景生情》。我覺得自己好差啊！我覺得 你就可以辭 職啊，自己 講完之後仲要自己粒水喎，要自己粒水喎咁樣。咁跟住嗰一日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因為仲有少少空檔時間咧，就特登真係行咗去嗰個沙灘嗰度。 係。 咁然之後就望住嗰個日落，然後戴上 headphone 咧，特登真係開翻首《黃金海灘老料》去聽。 好凍喎、啊，師兄！凍㗎！上個禮拜嗰啲天氣，你企喺個海灘度好凍喎。 但係就係有一種你去到一個地方，你會聯想到一首歌。 係。 咁嗰首歌有幾個原因，其中一種可能就係因為你曾經喺嗰度即係聽過一首咁嘅歌啊，或者嗰首歌本身形容緊個地方，你 connect 到啦。 啊！ 咁因為《黃金海灘老料》本身呢一隻歌所講嘅情節。即係如果佢講以一個愛情關係嚟講咧，黃金海灘呢個地方同我係冇呢個 linkage 嘅。咁、但係因為本身隻歌係講緊呢個地方，首先你企喺嗰度聽住，你見到一啲情侶喺度影緊日落啊，係啦，大家一齊擁埋個頭望住個相機，再行埋去影啊，咁你就會覺得好啱啦，嗰、那個、一個配樂咁啊，好似。 OK。 咁第二就係勾起咗我以前回憶，咁但係就唔係愛情嘅。 哦，但係關呢度事嘅， 都係關黃金海灘事嘅、okay。就係、是、我啲同屋企人咯，因為以前每一年都會暑假有啲嘢玩下咁樣噶嘛， 嗯、 即係想去下一個地方咁。咁跟住所以黃金海灘嗰陣時就係會去即係會去嘅一個地方。咁嗰日再次親臨嗰一個地方嘅時候，就會聯想翻起究竟現場有啲咩嘅地方，有啲咩嘅建築物係同我有 linkage 嘅咧？咁、坦白講，嗰、那個海灘已經冇乜太大印象噶啦，因為都變有啲叫變樣啦，望出個景咧，屯門嗰邊起多咗好多嘢啦嘛。 OK， 咁但係隔離有一啲建築物咧，就令我諗翻起嗰時啊，就係、是、咧阿爸帶我哋嚟咧喺嗰度就可能換衫啊。即系你游完水濕身嘅時候，就喺嗰度攞條毛巾抹下身啊，跟住啲袋擺喺地下，跟住就要拍走啲沙，整乾淨咧，先至行翻上去酒店嘅咁。 好温馨嘅回憶啊！ 跟住就喺嗰度就諗翻起呢一個畫面咁咯。 我對於黃金海灘唯一嘅回憶咧，都係同間酒店有關嘅。我唔知道你會唔會都同我一樣，就係、是、因為咧。黃金海岸隔離嗰間酒店曾經喺呢一個四驅車好風行嘅時候咧，佢喺地下大堂係有一個四驅車嘅賽道。 係嘅咩？ 係有一段短時間係有嘅。咁然後咧，我嗰陣時逢 weekend 咧，又唔好話每個啦，但間唔中 weekend 咧，因為我住得好遠啦嚇，都去過好幾次、就是，就係攞住我盒。因為我嗰陣時好迷玩四驅車，咁我就攞住我成盒四驅車咧，入邊又有零件，有摩打有電有繩咁樣，兩部又有兩部四驅車， 有錢啊，兩部車啊， 唔關事嘅，有平有貴嘅啫，玩四驅車呢啲，咁然後咧就攞住嗰盒嘅四驅車就同爹哋一齊去黃金海岸隔離嗰間酒店嗰度玩嘅，就同啲小朋友。 哦， 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唯一對黃金海岸 呢個地方 嘅係啦係啦嘅一個回憶啦。反而對於個沙灘我係冇乜回憶嘅， 因為我仲記得即沙灘會有落去玩過下啦，沙灘玩下沙啦。跟住嗰陣時嗰間酒店佢有一個康樂室，我就好記得成日同阿爸咧，如果系真系暑假去嘅话，就会好中意去嗰度打乒乓波嘅。 哦， 系，因为又唔使点样排队，咁你又可以同阿爸一齐玩，跟住阿妈同阿妹喺隔篱，佢好似有啲游戏机咁样样噶，啲街机你可以坐喺度玩。咁而家嗰一个以前嘅康乐室就转咗做好似宴会厅嗰啲咁啦，即系攞嚟搞 event。 OK， 咁呢啲又会有片段咯。然之後去到佢有個廣場嘅行遠少少，咁嗰邊個廣場其實有陣時佢會有一啲人表演啦，亦都有啲餐廳。我有一個好深刻嘅記憶就係嗰陣時夜晚去其中一間餐廳食中菜，咁其實嗰時我小學左右啦，咁嗰日食完即係嗌曬啲嘢食都食得七七八八噶啦，咁其實我就係唔係好飽嘅啫。咁然後我媽都發現到你唔係好飽喎，仔，你不如再嗌嘢食啦咁。咁但係嗰陣時打開個餐牌係好記得 係好貴嘅啲嘢食。 OK。 即係你諗下，小學即九幾年嗰啲年代， 已經係好貴啦。嗰陣時嗰度食嘢就 咁，跟住我就覺得唔應該使咁多錢。 嗯、 於是乎，我喺餐牌嗰度，我就好中意食，即係好向來都好中意食面。咁於是乎就嗌咗成個餐牌最平嘅一碗面，就是、一碗陽春面啦。其實即係乜都冇嘅，即係齋面啦。咁跟住嚟到咁我就食啦。咁跟住食完之後，我媽就問：你做咩啊？你夠唔夠飽？我淨係食碗陽春面咁。咁我同我媽講：，咁其他嘢太貴啦。我真係唔記得幾多錢啊！但係你喺嗰個年代一個小朋友，你當一碗面30蚊或者40蚊咁先算啦。 都已經覺得 其實好 貴㗎 啦，即 係 對金錢嘅概念係咁、 嗯。 因為自己出去都唔會俾得起錢食街嘅一碗面。咁而家就當然唔同啦。 而家你有錢啊嘛！ 而家係啲嘢貴到嗰個係 average， 你會發現嗰個係 average 嚟。 你以為你話而家唔同係而家有錢添？ 但係都關事㗎，因為你自己會揾到錢，你大概 adjust 到 會捨得啲咯。 邊個價位係自己 handle 到㗎啦嘛？咁我記得食完嗰一餐之後，食完碗陽春面咧，其實都唔飽嘅。 係、嗯。 咁但你已經唔好意思，即係再話我又想食多碗啦，咁啊好又好貴，好嘥錢。咁跟住埋完單走嘅時候，一路行緊翻酒店，跟住唔知阿媽問我仔飽唔飽啊咁，我就話OK 啦咁樣，因為啲面太貴啦，我話我唔捨得食。 哇！好乖仔，好識諗啊！ 我話我唔捨得嗌咁貴，咁跟住但阿媽就調翻轉話。嘿，咁咪最紧要食饱嘛，即系嗰少少，即系屋企可以 afford 得到嘅，即系唔系1000蚊一碗面啊嘛，讲紧即系加少少，你多块肉咁样都抵食啲啊嘛，而家你又唔系好饱咁啊，系啦，唔使咁样就住啦咁，咁然后我就觉得有少少，哎呀，系其实都 蚀咗添， 但系唔系呢种咁衰格嘅觉得蚀咗，即系啊，其实有时都唔使 咁计到咁尽嘅， 但因为我细个系。計得好盡 你細個係慳家嗰種嚟，不過其實你而家大個我都覺得你係慳家， 都相對慳，有啲位會鬆咗啲，即係譬如例如有時即係太攰會搭下的士咁啦。 其 實係對於我嚟講已經係一個關口嚟嘅，搭唔搭的士。 嗯， 以前就係我要買嚿擦膠會去曬商場咁多間文具鋪邊間最平，就買個間咁樣咯。咁、所以我好記得呢個陽春面嘅古仔嗰下係好窩心嘅，即係你會覺得阿媽嘅心目中，總之阿仔你想食碗面唔緊要啦，唔使同我睇價錢啦咁樣。即嗰種咯， 好勁喎！你真係好，你嘅記性好好喎，即係你可以記得細個喺呢個黃金海岸發生嘅一件咁少嘅事。 係啊， 我反而我係真係冇乜呢一啲所謂叫做觸景生情也好，點都好咧，即係我個人係善忘嘅。係咁，但係咧至於你講到話會唔會去到一啲地方諗起有一啲歌或者會聽一啲歌咧，我係會嘅、 嗯。 但係通常嗱，你都知啦，其實好多歌咧，尤其廣東歌咧，佢都會攞一啲地方去做個歌名或者歌詞嘅內容噶嘛。 係 咁，我編號咧。都是同日本的地方有關，因為我本人很喜歡去日本啦嚇。所以咧， 再見二丁目 係啦，再見二丁目是其中之一啦。跟住地下街又會啦。咁但係其中一件咧，我覺得以前覺得好傻豬嘅事情，我是做過嘅，就是我成日會笑人哋，啲人都傻傻地嘅，真係聽住迷失表參道去行表參道咁樣。跟住然後到我 跟住流淚行勝利道咁樣行喎，唔通啊咁啊？ 跟住然後咧到我真係去表參道嘅時候。我又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想起这只歌，跟着我又真的走去听迷失表参道，跟着歌词去找一下歌词里面有的东西。因为其实它在表参道，因为很长的，它在原宿那里一路延伸下去，这样很大条街，很阔落，这样很多人在那里打卡。那在歌词里面呢，即都有提及这个西姆的嘛，然后我就在想找挂念的西姆呢，我尝试去找这间西姆百货出来的，在这个表參道，但我最後是失敗了的。 哦，即係當但幾年前去啊嗰時？ 四年前到啦，係、啦，四年前到啦，咁 就揾唔到啦， 揾唔到嘅，因為第一啦，其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即係表參道係真係一個好容易迷失嘅地方。我以前唔信，我而家信了。 因為我未去過表參道。 因為唔係，其實你沿住一路行咧，其實冇乜嘢嘅，又唔係真係導致到你迷失咁誇張。嗰種迷失係在於咧。佢沿路有好多嘢睇啊！ 佢系边一种类嘅嘢睇嘅咁？ shopping 咯，买衫啊，乜、都有啦。食早餐咁啊，我哋系特登去嗰度。其实点解会去嗰度咧？就系为咗满足我老婆嗰阵时，佢好想去有一间咧表参到好出名嘅早餐店度打卡，就系食嗰啲。 你嗰、那个你个语气唔可以咁有怨气噶。 Sorry， 我重新讲多次。嗱，点解我哋嗰阵时会去表参度咧？就为咗我老婆咧，就想去表参度嗰度咧食。个好出名嘅早餐系啦，咁啊去嗰度打下卡，食嗰啲类似系 pancake 咁嘅东西嚟嘅，咁啊去朝头早晨早流流去嗰度一路开始行啦，咁啊又去元宿站打下卡咁样啦，咁然后我就真系开始离了啦，我就突然唔知点解做一个，以前成日笑人哋会去咁做啦，自己又走去听翻迷失表参道，跟住跟住个迷失表参道入边嗰啲打卡地方去揾啦，咁啊揾唔到嗰间所谓嘅西姆百货嘅，咁因为咧沿路一路行咧，你除咗食早餐，你又会有好多商铺啊，你去睇衫啊，你个人系好容易。將你嘅精神 distract 咗去你原本嘅目標，咁可能你本身就係、我真係純粹想揾間百貨嘅，咁但係其實嗰度有好多間百貨，同埋好多間名店，咁然後你都知去到日本，即係尤其喺東京嘅時候，你一定係會即係 shopping 得好緊要，我一定係嗰一種人嚟，我唔買都好啦，我都要睇嘅咁樣，咁然後咧我就。一路行其實都好充實地由朝頭早一路行行到去中午，因為我哋本身有另一站要去嘅，要去第二個地方。咁然後呢，我成個朝頭早淨係為咗揾間西姆行咗咁耐呢，我最後係揾唔到。 西姆走不到也好。 咁但係就算啦，你揾唔到間西姆都好啦，我想講嗰樣嘢就係你個過程都係好充實嘅。你個過程係會得到好多驚喜嘅，呢個係的而且確係當初冇預料到嘅，就係咁啦。 咁你調翻轉，假設你而家唔係喺當地嘅話，你聽翻嗰只歌，你又會，你係真係會諗翻起嗰、那個嗰次個、那個旅程嘅， 其實 啲片段會唔會噶？ 有 冇咁浪漫㗎？ 都唔會噶，因為嗰度太多嘢啦。其實咧，多嘢到係你冇乜嘢會好深刻記得。太即係佢冇一個令你好深刻，除咗嗰條所謂表參道兩旁好闊落、好乾淨，同埋啲樹好靚之外，其實冇乜記憶點嘅。我睇嗰啲咩鋪頭，其實係冇乜記憶點嘅。你就係知道有好多嘢睇，然後一路會 occupy 咗你所有嘅時間。 即係淨係有翻個 feel 喺度咁樣咯。 係啦，咁所以大家有時聽呢種迷失表參道好觸景傷情啦。我係冇傷情嘅感覺喺當中，我淨係覺得好忙嘅就係呢一個地方， 一啲都唔浪漫嘅， 一啲都唔浪漫， 唔係下下都咁好似我嗰啲咁温情有。 所以我好佩服一啲詞人咧，佢哋可以每一個地方咧，佢哋會揾到一啲佢哋自己嘅一啲回憶啦，然後套用喺個歌詞入邊，或者佢可以將嗰個地方寫到好有感覺，我个人真系唔浪漫啦，我唔系一个浪漫派嘅人啦，我系纯粹觉得啊，首歌写得几得意，我去睇下先，但系感觉唔到嘅。 而个重点系佢可能摆咗一啲自己嘅记忆落去之余咧，亦都令到听嗰个人咧可以有嗰个叫共鸣感，嗰个系犀利嘅。不过你就难啲咁解啦。 去老地方，总有太多记忆吧。让旧时的他闪过一刹那，沙滩野餐，轻奏吉他，喝冰茶，让二人的心平静得优雅。说过住又听，多放肆浪漫，你近况好吗？挑选了他，黄金海滩，今天老了，回忆都不算少，一切痛惜和爱惜，残旧得不需再介绍。环海的灯给取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唯独某些分秒。逛过大街，欧化旅 年方知年月的高雅，仰石长木瓦，亲到每个仲夏，看着你走散，又碰到下个他。黄金海滩今天老了，回忆都不算少，一切痛惜和爱惜，残旧得不需再介绍。还开的灯却最替了，情感逐渐退掉，不再痛苦和困扰，其实那些分秒情切画面感觉多么飘照，留低的不算少，亲吻过的陶醉的无谓删走一切美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香港已经具备同内地免检疫通关条件。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表示，等待中央最终决定几时通关，香港亦都需要筹备相关工作。佢表示，通关将逐步有序推行，设有配额制。相关政策局会开始接触商会、专业团体、金融上市公司等人士，制定优先处理的组别，但唔代表佢哋一定有配额。佢又话，会争取部分配额给予一些不属于商务但有迫切需要的人士。另外，他说保安局将根据配额和人流评估是否需要开放一些陆路口岸。林郑月娥说，如果外防输入做得不好，发现 Omicron 进入社区甚至引起爆发，就一定会影响通关。他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至于疫苗气泡措施不能完全放弃。南丫海難家屬發表公開信回應行政長官的言論，指家屬仍未有機會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和完整真相，公眾亦都不能明白切身安全利益，但特首就表示南丫海難或者在司法層面已經結案。家屬指出，海難發生至今九年多，政府除了在事發後的兩年比較積極跟進，隨後大部分時間都冷處理，強調家屬要的是完整真相而不是謊話連篇。家屬希望特首不要講大話欺騙廣大市民，指時任政務司司長的特首未有邀約家屬進行正式會面。家屬質疑政府以行政權力蓋過真相和公眾利益，更加漠視警隊的調查，質疑官員的私隱可以凌駕於其他納稅人，亦都不明白特首怎樣可以明白死難者家屬心情。前年十一月，在太古城中心外，一名男子涉嫌持刀傷人，時任當區區議員趙家賢上前勸阻時遭咬甩左耳。被告曾真否認三項有意圖而傷人罪同一項普通襲擊罪。主審的高等法院法官開始引導陪審團。法官話考慮裁決時要摒除情感，裁決不容任何情感上的睇法。法官解釋，头三项蓄意伤人罪，陪审团需肯定事主受严重身体伤害由被告造成，被告伤人属犯法同恶意，以及被告具有意图导致事主受严重身体伤害的特定意图，方能裁定蓄意伤人罪成。法官提到，前三项不受争议，被告是否醉到神志不清以致缺乏伤人特定意图，如果答案是否定，需要裁定蓄意伤人罪成，否则脱罪。陪审团需进而考虑被告案发时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使人或可能使人受某种程度的损伤，如果答案是肯定，需裁定被告伤人罪成，否则即是脱罪。在天气方面，

果你有睇呢套劇嘅话咧，应该都会听到呢一首嘅主题曲，嚟自有五月天阿信，月亮代表我的心。当中咧喺呢套剧入边有一句金句我好喜欢嘅，如果承诺可以用讲的，我们就不用那么痛苦了。我想不是只是爱情咁简单啦，好多关系都系。 神祭做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衬，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一段嘅关系当中，不断不论系亲情定系爱情都好啦，讲完一啲承诺出嚟，你会发现可能喺现实生活当中系有好多嘅阻力嘅。听过有吴若希《火和火柴》，一啲好难兑现嘅承诺，最后会变成一段难过嘅回忆。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从游历午睡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

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最近听佢嘅歌都好疗愈，你可唔可以俾一个有希望啲嘅句子佢啊？ 呢一句直情啊，系佢新专辑希望做到嘅嘢，听住咯。 共度难关心言， 嗯，我哋同佢一齐共度下佢呢张新专辑系讲咩嘅先。 我哋今日苏音乐嘅嘉宾系由关心妍嘅， 啊 J 你好啊！ 上次我哋嗰句就系贤良淑德啦， 系 今次我哋觉得因为个关字咧系一定系觉得一定系可以 match 到你只碟，我哋谂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好想食得到嗰啲难关嗰啲咁样， 好犀利！你哋真系做晒功课，感动啊！ 我真系谂过嗰啲咧关关难过关心妍啊， 系啊，但系觉得讲出嚟好似好渣咁样， 系啦， 咁共度难关听落去啊，好似舒服好多，因为好似系阿 J 去陪伴住咁多位乐迷去伴住佢哋渡过佢哋嘅难关咁样啊嘛。 系啊，所以就同上一卷就好唔同啦，嗰个 style。上一卷而家如何啊？佢而家 佢而家系摆咗喺我嘅燃亮生命慈善基金嘅 office 嗰度啦，喺我嘅左边，永远都见到佢嘅。因为我其实想挂起佢嘅，但系冇人帮我揼个口钉。 哦，你搵我哋上啊嘛，我哋亲自帮你揼口钉，然之后再挂上去。 有两个壮丁啊，可以免费帮你做。 今日右手边有另一卷啦，呢个都 positive 嘅一句， 好正啊！呢个 共度难关心，因为你推出你嘅新专辑 Emergence 啊， 其实可唔可以由即系哦，即系呢个可能专辑嘅名字嗰个概念开始，即系同我哋介绍下，即系呢一张专辑嘅可能几时开始有一个念头啊，咁样样嘅。 其实系几年前有一个念头啦，咁我就揾咗 Wyman， 我哋开始倾啊，想做歌咁做咩咁，咁然后就嗰阵时佢就揾咗傅连。帮我想一隻歌先嘅。咁傅连是一个朋友啦，俾一啲意见啦。咁就揾咗呢，其实而家係拍第三隻歌呢，呢隻歌开始嘅就原谅的力量。咁我哋开头係諗啊，我想讲咩呀，其实咁多年嚟你唱咁多情歌，有冇啲係你自己好想讲㗎，即係时有啲歌好 personal， 其实我从来都未试过隻歌係好 personal， 唔係我啲失戀嘅情史嘅，即係我嘅人生生命嘅嘢，除咗愛是不保留嗰啲啦，即係嗰啲，即係冇我冇一啲歌，咁我話終於可以講我自己想講嘢啦，咁咁嗰時候真係諗，我諗啊有啲咩想講咧，咁然後啱啱嗰陣時候我個爸爸就過咗身兩年，咁其實我一路都仲係有少少即係。都仲係會好痛嘅，咁我就話聽點解會痛啊？咁同我明，我呢個故事可唔可以 share 咧？即係我同我爸爸即係嬲咗大家咁多年，即係可能廿幾卅年，咁去到即係佢臨終嘅時候突然間中風，咁我真係諗住佢一世時間慢慢同佢可以再見面啊，建立關係，然之後和好嘅。但冇諗過真係變咗電視劇咁，突然間收到電話就佢中風，幾日之後咧佢就走啦。咁仲要係最 dramatic 係知道佢中咗風啦，咁然後我就打俾我哥哥喺美國，咁我話喂危急喎，你要翻嚟，即刻要飛翻嚟，咁我哥哥都即刻揾機票，都即刻揾唔切，咁佢都要揾機票到真係要飛都要搞兩日，咁佢真係到哥哥翻嚟，我媽咪都好耐冇見過佢噶啦，咁真係醫院最後三個 一齊同佢四個人，咁其實佢昏迷咗，咁我哋就話誒、哎、算啦，以前啲嘢算，我哋原諒你啊，成啊，大家即係咁啊喊曬啦，即係全部都咁、然後講完曬之後咧，咁醫生其實嗰陣時都話誒，佢、可能會係植物人嘅，佢未必係誒唔知，咁但係我哋講完 sorry， 大家饒恕曬之後咧，咁佢突然間就要搶救，跟住即刻就走咗。即係覺得好，即係好似佢喺度等緊，等埋阿哥翻嚟。即係好多人都會知道，有時即係你親人過身嘅時候，佢哋即係好似等曬等齊人先走。咁佢捱得曬，我哥哥又翻飛翻嚟啊，一日搞啊。咁我覺得係呢件事係我哋係我哋一生嘅一個疤痕啊。咁、所以去到我哋饒恕嘅時候咧，原諒咗之後咧，好似我哋每四個人都 free。咁、我就将呢个故事同 Wyman 去 share， 我话可唔可以写一只歌系关于呢个故事嘅咧？咁就开始嚟咗《原谅的力量》。咁傅连就喺台湾揾咗呢个 writer 吴海文，佢觉得只歌好啱呢件事。咁佢话佢好想听到一个系完全好 clean 嘅关心言，即系可能以前我啲歌好多编曲啊，好多嘢，好多鼓啊，好澎湃。咁佢就话一个最 clean 嘅你去讲呢件事，咁所以就做咗第一隻歌啦。虽然系而家系第三隻，即系疗愈嘅最后嗰步骤。 但如果真系制作出嚟嘅话，呢只反而系第一隻出现先嘅。 咁、然后慢慢再填翻前边两个步骤，去完整咗呢个疗愈嘅系列啦。咁样咁啊，波成似乎我记得你头先都有提过关于呢只歌 系、 因为我 因为每次都会估下即系啲作品。咁今次我哋碟里边我哋都会拣选一啲嚟估啦。咁而我想估嘅咧，其实就系呢一只关于原谅的力量嘅东西，因为喺碟里边就会有一个 remix 嘅版本啦。咁、但系即系派台而家呢个头先讲 clean 呢、那个，我喺度听嘅时候，其实有一种好似喺床边说故事或者床边去唱嘅一种感觉嚟嘅。即系如果佢嗰份词写咗另一份，佢会似系喺床边暗小朋友瞓觉，但系都系有嗰种温柔喺度。咁所以我嗰阵时想本身想估就系会唔会呢一只歌用一个咁 clean 咁直白嘅一种嘅编曲，就系因为好想好似啱啱讲嗰个画面啊，真系喺一个床边对住一个对象去讲呢一番说话。咁样，即系我本身想估嘅就系 exactly 就系呢一样。会唔会都关事咧？ 我谂，因为可能呢个故事咧，即系谂起呢个故事嘅时候，其实嗰样嘢系好 straightforward， 即系你唔可以太多嘢，同埋你真系要同人同侧边个人讲、或者你听紧嘅时候，我同紧你真系好耳边咁去讲呢件事。你有冇啲人系你放唔低嘅？有冇啲人系仲系 hurt 紧你？你有冇啲有啲恨喺你身上边系你？即系需要摆低咧，咁其实点解做呢个系呢样嘢对我人生嘅 impact 好大嘅，因为如果我冇呢个饶恕嘅话，我冇原谅，其实可能我爸爸唔死，其实我再可能再 struggle 多十年，之后都可能我个人生嗰十年又系喺度蹉跎呢一个恨啊，呢、个痛啊，咁我觉得嗰下系我唔知道，如果你听到啲歌嘅时候，有冇啲人你谂起你想去同佢即系和好翻，或者未必做翻 best friend 啦、即系可能啲朋友你好嬲咗好多年咁，咁、但系 list 你唔再有呢个疤痕喺嗰度，即系个疤痕可以好翻咯。咁我做咗呢只歌之后，我就开始谂我个 project， 其实我疗愈咗自己，我就由呢一个 step 开始去谂成个构思，譬如点样叫 emergence 系。emergence 意思就好似你话，即系共度难关、心言啦，其实系由一个困局里边走咗出嚟咯。 会唔会喺最初拣呢首歌个曲嘅时候，其实都花得比较长时间？因为好老实讲、就系、是如果希望呢首歌去治愈到咁多乐迷，我谂首先第一样嘢要治愈到阿 J 你自己本身嗰、那个内心先，系咪都即系其实都 struggle 去拣呢首歌用了一啲时间咧？ 呢首歌反而。揀唔好多可能傅連去揾嘅時候揾咗一輪啦，咁、到一揾呢只歌一聽嘅時候咧，係哇嗰陣時唱國語啦，當然佢嗰個一聽，我覺得好温暖，即係有個暖嘅，即係唔知點解啲歌好似有啲嘢喺度窩住個心嘅，即係感覺完全我其實聽唔明啲國語啦，即係冇歌詞咧喺邊聽唱嘅時候。我覺得有個力量喺裏面，咁我諗大家都聽到呢一件事咯，而所以點解 Wyman 寫得原來啲力量就係、可能佢都 feel 到嗰個 energy 喺只歌裏面，喺個 melody 裏面。好，其實呢個歌好簡單，即真係好簡單，但係就係咁簡單，就好容易打到入個心裏面，聽得好清楚。 係啊，因為一路聽住首歌，睇住個歌詞嘅時候，係完全幻想到，因為佢亦都講到就係嗰種即係。好似佢傷害，即係互相記恨住，其實傷到人又傷到自己嘅嗰種狀態咯。 係、啊、即係佢成日叫我哋放低嗰個恨咯。 係 佢磨刀嘅意思係即係放下呢把刀啊、嗯！即係你好想去即係刉佢，或者你好想即係你個感覺係你嬲佢嘅時候，其實某程度上你自己嘅心裏邊都刮咗一刀。 嗯， 係啊。 但呢首歌亦都好特別，即係除咗我哋聽到呢個好 original 嘅一個 clean 嘅 version， 亦都有一個 remix 嘅版本。嗯、有冇話係點解會再生一個 remix 嘅版本出嚟咧？ 呢、這個都係因為傅連佢覺得啊呢只歌好 clean，、嗯、但如果有可唔可以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呢？咁我就嗰時以為 remix 就你就 mix 啫 ，OK 啊、嗯、，mix 啦， 你搞掂佢咪得咯。 原來我都要 mix 埋嘅，即係我要再錄過咁樣。咁我哇喺今日錄吉他，聽日錄一個完全係好 extreme 嘅分別嚟嘅喎，即係嗰個 remix 比較好似 lounge 啲，其實而家啲人中意聽嗰啲感覺嘅嘢。係 easy listening。 係啊，咁但係你呢只歌其實我係兩三年前錄過，你要諗下，即係我唔係。近期錄嘅喎，咁嗰陣時佢就話你你唱啦，兩個都唔同版本，你兩個都要唱個唔，我要聽到唔一樣嘅嘢咁樣，仲要係兩個都要係唔係好你嘅嘢咁樣咯。咁所以就個吉他版都已經出咗好耐，究竟邊一個 texture 咧係點樣樣咧？即係逼自己去爆發個小宇宙咯。咁我覺得佢有啲預先知道我只碟，譬如騰咁耐之後先出啦。咁因為而家 match 翻其他嗰啲歌，你唔覺得好似？off 得太緊要，因為幾年前我係捽緊，已經捽緊我自己啊，唔係由我的個會識，咁變咗你嗰陣時已經 feel 到你要一個唔同啲，但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嘅，但因為我唔想再錄過，係因為個情感同埋嗰個感覺係當一刻係最真啊，最濃烈啊， 嗯， 即係而家我消化咗嘅時候再錄，可能又唔係嗰陣時我想即係嗰個熱切嗰個感覺咯，咁、嗯、但好彩嗰陣時。出咗啲嘢出嚟咧，而家擺翻最尾，我諗過呢個係最尾先至擺， 即第三啦叫做。 係啊，咁我差唔多搞咗好耐呢一碟，其實跨咗幾年時間去做咧，咁所以好彩係咁樣，而而家聽翻落去都 OK， 即係唔覺得好似勾咗好多，都差唔多。 同埋喺個編排上好圓滿嘅，如果用一個即系列用呢一首嚟作結，就嗰件事就大家聽完曬呢三首，好似好舒服，排解咗一啲嘅能量出去咁樣啦。 係啊， 咁啊，另外即係除咗原諒的力量，今次我又估下，因為我就想跳去另一首歌度講下先嘅，有因為關於那些傷我也有過，因為我想估嗰樣嘢就特別留意到，即係今次呢首作品係揾阿彭嘉慧去填詞，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係阿 J 佢。自己不二之选嚟嘅，点解咧？因为即系我都记得之前有讲过，就系、是、彭嘉慧都系阿 J 嘅一个忠实嘅乐迷，听咗你嘅作品好多年啦。 作咗林啊，嗰阵时 系啦。咁所以去到写一首歌，呢一首歌系关于即系好似阿 J 伴住一啲嘅乐迷一路走过，一路去陪伴唱唔同类型嘅歌，去伴住大家过唔同嘅关口。咁、嗯、同时间呢啲嘅乐迷亦都伴住阿 J 你走过咗咁多年。咁所以我觉得当下你第一下知道要做一首咁嘅歌啦。OK， 我揾彭嘉慧，因为佢真係好了解我啊，咁样 写词系佢噶啦， 系佢噶啦，咁样。我觉得系咪咁样咧？嗰、那个情况 你估中咗大半噶啦。 系。 而系呢只歌，即系维维佢系咧，系好即系真系我好中意听我的歌啦。嗯、即系然后佢直情系呢只歌系佢自己成只歌 deliver 俾我嘅，即系曲词写晒。咁因为佢话，哎呀，我知道你廿周年，我好感动啊。咁跟住佢就话，跟住佢就落去讲咗，佢话有边个人未即系以前失恋冇听过关淑绵嘅歌？ 嗯， 咁但系我哋每一个人都长大咗，我哋嗰啲伤已经系经历完噶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唔系以前啦，咁样咁所以但系呢伤我哋都曾经每一个人都有过嘅，咁样咁我觉得哇，点解要讲啲咁嘅嘢嘅？ 搞 好感动啊！ 系好感动啊！跟住后屘佢就话要写只歌俾我啦，咁佢就话源于呢一句咁嘅说话去写只歌，咁就曲即系佢个嗰个词咧就写咗exactly 系。哇！我喺車度聽佢睇個詞咧，我已經流眼淚啦。即係佢真係好了解，即係 我喺呢個樂壇裏面嘅一切嘅嘢啊，我啲歌迷啊，成個樣，哇！真係流眼淚，我真係頂唔順啊！我話你好勁啊，你好勁啊，真係好勁啊！咁我好中意嘅歌係因為可能成個療愈嘅步驟裏面，我哋嘅音樂其實某程度上都療愈咗好多人喺唔同嘅階段、唔同嘅情況咯。咁我哋都話翻俾你聽，其實呢啲傷係會過去嘅。即係可能而家你受緊傷，但呢啲係會過咯。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擺喺我呢個療愈裏面，即係唔係我而家雖然我三個 step， 其實有幾個 step 咁樣去咯。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 step 去一步一步咁樣。呢、這個應該係完咗我的個別式，然之後那些傷啊，我都有過。然之後原諒，然之後到新藥咁咯。 啊，即係中間其實都仲係一啲嘅小步驟嘅，亦都真嘅，因為即係喺療傷嘅過程，好似頭先阿 J 咁講，即係以前如果有情傷，其中一個方法一定係聽情歌啊。點會冇聽過阿 J 嗰啲作品？ 通常真係會再聽啲再慘啲，等自己撳到最谷底咧，喊出嚟嗰啲。係好少聽嗰啲紅日嗰啲，就好似唔係好啱咁。 即係要去到嗰個情緒嘭咁樣爆曬出嚟，跟住先會可以攞到嗰個學懂嗰個原諒嘅。其實就 咁，你冇話翻俾阿即係維維聽，就係你即睇完佢嗰份詞感受到嘅嗰樣嘢，即係嗰種感動話俾佢。 我即刻 WhatsApp 你做咩整下我啊？人哋今日好地地噶嘛跟住佢就講佢講一大輪嘢俾我聽啦，咁我好感動，好感動。即係呢只歌係，因為我哋拍唔到咁多歌啦，咁但係覺得呢只歌都係一個如果出年二十週年都係一個好嘅回憶咯。我覺得當中如果喺裏面唱嘅時候，都會好感動咯。我啲歌迷， 同埋呢一首歌錄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個小挑戰？因為去到最尾 chorus 嗰個升 key 同埋嗰個咧，即係上次臨嘅時候，我哋都已經有討論過嗰個難度。今次呢首又係嘅，都成句。 呢個係羅力威嘅問題。 罗力威作 啦，呢系啊，因为佢嘅问题，但又系我嘅问题，因为我拣嘅。咁因为呢一碟都用咗佢两只歌噶，因为我觉得其实佢好有 talent 嘅，即系音乐上面。咁所以我都尽量我都想觉得啲歌好听喎。咁但系你知佢系唱呢条高难度嘅嘢噶嘛？咁 So Heaven 只歌系唔知点解我公司大家都好中意啦，咁就觉得好啱呢件事。咁但系哇，高到不得了！我其实同 Johnny 讲可唔可以低翻啲啊？但 Johnny 坚持系要觉得呢个通嘅。咁冇办法啦，唯有顶硬上啦。其实而家年纪大都唔想唱得咁高。 咁但系因为 Johnny 嘅心目中就系知你唱到啊嘛，所以先坚持要呢一个嘛。 即系中意跳水啫，但系都唔系下下跳水啊嘛。 唔知下下都向后翻行三周半转体噶嘛。我都可以輕鬆彈板嘅，其實有陣時都 七龍八傷嘅，你明唔明啊？唔係以前咁啊。其實呢啲歌唔係好難唱嗰啲嚟嘅啦 ，compare 我啲歌，即係只不過有一啲高音啦。咁但係點樣唱得好啲，唔係好大氣。我覺得喂大佬啊，呢只歌嗰音好高，啲高音係唔係正常發嘅？係你要處理個咁高又唔變咗粵劇，咁點啊？即係呢個係我最難掌握嘅嘢，因為好容易變咗粵劇嘅 feel， 你明唔明？咁但係反而呢個音唔係最重要嘅重點，係反而個歌詞裏面點樣演繹到嗰啲高低起跌啊？點樣陪住我那個 warm 啊？即係 keep 住嗰個Johnny 話你有翻嗰、那個情緒嗰、那個 warm 嗰、那個 warm 嗱，唔好太慘又唔好太慘啊！佢呢個唔係慘歌，呢、這個又係 warm 嘅歌。嗱，你經歷過即係不停有一個知啦，導演都知道點演啦， 真係有啲似導演 guide 住嗰個情緒，其實點樣去錄音？ 係個情緒，因為而家可能唔係。嘅技術技巧嗰啲嘢係而係我哋點樣講到個故事啱咧咁樣咯。Johnny 好 smart 係佢用嗰啲佢個 intro 咧係用翻我嘅我太強同埋放生嘅 intro 啊，去做呢只歌，佢覺得呢只歌係即係一嚟噔噔噔噔噔噔噔，其實係放生同埋我太強。我話你好聰明啊，你可以令到你識得帶動到人哋啊。係咁，我覺得都帶動到我咯，即係聽住啊。好似真係好啦，要翻返20年啦，20年前啦，我初心係點噶？跟住開始唱啦咁樣。 從頭再聽我唱過的歌。撩动了我每个记忆失意过，记录段段痛过，然而过去唱的苦涩歌，能调节你失恋，减轻痛楚，爱痛歌中有我。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加油吧，香港排球人！ 虽然可能我哋自己嘅身体条件唔系话冇其他外国嘅选手咁高大啊，咁但系其实技术上系可以弥补到。 光影围城，重温港产影视作品。 一碌蔗佢用匀晒成个长洲，由你沿住海岸，佢连啲深山都用埋，你唔知道系长洲嘅地方佢都有用咗。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之前程爸爸就托宋运辉帮程千里调职，但当宋运辉打俾程爸爸嘅时候，程爸爸又拒绝。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的大部分都有毒噶。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骚动音乐的嘉宾是由关心妍的。 咁啊，喺呢张碟度头先都有讲过话，即系罗力威的曲就拣了两个，另一只曲就直情是有即系国语版同埋广东话版啦，即系新约就是广东话版，跟住时刻就是国语版啦。咁呢一只歌嗰阵时即系拣咗佢嘅曲之后，又即系会点样演变到？不如只碟里面又有广东话又有国语版的推出呢？ 其实国语版我哋之前就一路系喺台湾拍 MV 啦，我哋嘅 target 都其实谂住系喺唔系香港嘅，咁所以系我哋就可能喺个大中华市场里面去做啦，咁所以我哋嗰时就嚟不如试下做一歌啦，因为佢写咗个 melody， 我好感动，我唔知佢成日都俾啲嘢感动， 因为好事啊，几好， 又跌咗落去嗰度啦，咁跟住就觉得啊，只歌即系新时刻好似填普通话歌词好似啱啲。咁出嚟嘅效果出咗嚟之后，发觉咦，佢有一次突然间做一个 live， 我就将佢系咁以揾田词 黄亚军， 广东话版嗰、那个 陈志林 系啦，陈志林咧帮我去再填一个广东话歌词，咁啊做咗一次 live 嘅演出啦，喺同阿 Johnny 有个 piano live， 跟住啲歌迷哇，啲歌应该系广东话啦，一早就应该广东话啦，咁即系炸爆我个版啦，咁跟住我就话喂，不如做翻只广东话啦，咁跟住就做咗出嚟，咁佢就写咗只新药咯，即系我就啱啦，即系佢话因为呢个系。再最後呢隻歌，咁不如有個出口啦，就係呢隻成個療愈嘅一個出口，因為新嘅一頁你再嚟過啦。 哦，咁其實睇即係呢個廣東話版嘅嗰一份歌詞嘅時候，去到唱翻同對比翻國語版，其實係咪都真係會唔同？即使個曲一樣，但係個詞唔同已經 唔同， 係咪已經好唱落去，或者甚至乎 preparation 個情緒都已經不一樣？ 原來我唱廣東話歌真係好好多 嘅。啱講啊，但我覺得國語嗰只都真係好聽喎。點解？ 國語真係好難啊！即係我自己又諗多咗，諗住要。國語會容易啲，跟住，即係原來你喺咁多個音裏面要咬咁多個 國語詞咧係好難嘅咯。 嗯，因為成日咧以前就聽人講啊，即係尤其嗰啲歌唱比賽好興話，點解揀國語歌？因為四個音啊嘛，廣東話有九個音， 好難搞啊， 好難唱噶、啊、咁樣噶嘛。 真係嘅，如果啲詞冇咁密、冇咁快咧，其實梗係普通話係容易啲、嗯。但係因為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係一輪轉，擺得明係廣東話歌詞啦，係咪？即係應該係 K 歌嗰啲歌詞嚟嘅喎，咁咁哇！嗰時錄我真係錄時刻，我真係錄到暈咗，即係我咬到條脷都真係咬損咗，因為卷唔切啊！你明唔明啊？ 同埋啲音一近，好容易就咬歪咗啊！ 係啊，真係難嘅。我都有唱開即係國語歌，但係我冇諗過咁難咯。 哦，所以反而廣東話就容易啲啊！呢、這、一個 啲人哇舒服曬，這個真係好好多點啊！使唔使咁先？ 即係亦都印證咗一樣嘢，就係、是、有時有啲歌係真係有佢條命喺度啊！即係呢一首就係屬於一首廣東詞嘅一首作品嚟，絕對 係。所以就有即係陳智霖去填嘅呢一個中文。但其實嗰時揾佢填嘅時候，有冇都俾一個即係可能大方向佢係咩方向定係 都有嘅？即係有個譬如我話呢碟係即係嗰個新。是一个疗愈啊，咁、嗯、所以这个都是交咗俾罗力威嘅，因为佢嘅歌嘛，佢揾翻系最适合不过噶啦，咁所以佢都mon住晒啲歌词，但系啲人可能知道我系基督徒，好中意将啲即系圣经嘢写俾我嘅、啊，其实佢嗰边里边又冇乜嘢系关于嘅、嗯，但系就佢做咩想整副金箍喺度攞新藥？佢話唔係嗰個新藥，其實係一個新嘅約定嘅意思。 哦， 係啦，咁樣係咯，即係我自己吞錯咗啫。係咁咯，我但係即係 OK， 我即係真係呢、這個佢因為陳智霖佢都係一啲新嘅 年輕填詞人， 填詞人啦。咁我覺得佢都啊都寫得幾好喎、嗯，我都幾中意。 咁所以即係呢一張專輯就真係一路頭先聽住講緊一個成個過程，一個療愈嘅過程，亦都同時頭先你都講即係打開一個新嘅章節啦，迎接。即明年就是 20周年， 系啦，咁啊会有啲咩嘅特别嘅东西已经可能 plan 紧，将会安排同一啲 fans 一起去庆祝呢件事 咧。演唱会啦，当然系啊，咁我而家就都等紧红馆嘅期啦。 嗯， 咁就啊应该等到噶啦，等唔到我就唯有转一个另外一个大啲嘅场啦。就我应承我今日点同你搞咗佢，点样同你搞咗？因为大家都好期待嗰20周年啊，即系支持咗呢20年、嗯，我觉得一个演唱会送翻俾我歌迷同埋自己。一个里程碑是很重要的，咁所以而家就是因为个期的问题啫，咁、 嗯、 但系放心，应该始终会发生到嘅。 J 而家去谂翻，即系如果俾你而家再去演绎翻以前你嗰啲好经典嘅作品咧，会唔会又已经系一个唔同嘅方式去唱咧？其实 会嘅，即系如果你就咁拆解嚟讲咧，喺嗰个心态上边咧，就当然系啲人話會唔會而家你又有小朋友成？我呢啲冇得變，因為呢個你係一個演員，要記住你都係一個演員，唔應該因為你而家幸福咗而你會唱得 sweet 咗、 嗯。 你一定要變翻個角色。第一，第二就係而家個時代係乜嘢方法唱歌咧？咁、嗯、呢個我覺得係要 study 嘅、嗯，即係以前嗰啲係。震曬嗰啲拖長尾嗰啲咧，即係嗱嗰啲要留意啦，呢啲唔好煩，即係唔啱噶啦，唔啱噶啦。 俾個 tips 大家， 係啦，即係我會每一隻我要 study 翻，哇！以前嗰啲都幾行下噶嚇，佢個震音震咁樣噶喎。咁、以前係興噶嘛，咁但係你喂嗰隻歌可能20年前你唔可以咁。咁我每一隻歌，譬如我再唱翻喺唔同嘅演出上邊，我係每一隻再 study 再聽錄咗自己再聽。邊啲位唔啱，邊啲食反而係難過我唱一啲新歌，因為你要抹翻走你以前一貫諗個感覺，而你要 apply 翻一啲係而家嘅嘢再講嘢嘅嘢，咁所以唔同嘅，即成件事唔同咯，但係好玩嘅，好玩嘅。 同埋練歌有時係一種 muscle memories 嚟嘅嘛，即係你好容易就會唱翻以前經常去練嗰一個嘅方法， 一懶惰啊嘛，以前差唔多呢啲位就係咁樣出去搞掂㗎啦，但係而家唔得咯，而家真係唔得。 咁所以變相其實如果真係要演繹翻一啲之前嘅作品，其實可能個編曲上面。都即如果 live 嘅话，其实都要 rearrange 过，因为如果用一个即以前一模一样咁样，但系又要有新啲嘅唱法嘅话，有时都即都要攞个 balance。 即如果佢可以 rearrange 过，咁当然再新鲜啲啦。如果佢有啲唔 rearrange 嘅，就是、我自己 rearrange 咗自己咯。系啊，咁去 tune 翻嗰个嗰件事咯，因为系除非有啲嘢系唔系话好大。 分別，但係可能而家你諗個歌詞對我而家理解唔同啊嘛。二十年你咁後生，你諗即係每一句歌詞講嘢，其實我理解能力都唔係咁高。但到而家可能只歌再昇華咗，係啊，我明佢個歌詞其實佢真正係演緊乜嘢喎？可能以前我都演錯咗啦。咁而家可能我攞另外一處理去講一個。个故事已经二十年之后嘅我经历咗咁多嘅时候，我睇翻再讲嘅时候会唔同咯。咁同时咧就出年亦到新嘅 project 啦，即系因为 match 翻二十周年演唱会，咁就会有另外一个新嘅音乐嘅 project。咁同埋之前大家都知我啲告别式啦，记得你打过俾我啦。 系啊 ，in the middle of 我个 class 咁样。 我记得， 好 surprise 咁样。 Sorry， 唔好意思。 好开心嘅，好开心嘅。咁即都激發，大家原來嘅接受力都好高喎，咁變咗即係近排都寫翻好多歌啦，即係好多唔同嘅款式嘅歌啦，咁都希望二十周年嘅碟，我都希望可以寫翻，即係起碼寫多幾隻咯。 因為我最記得嗰次我啲告別式其中一樣，因為你自己有份監製咧，我完全亦都聽得出你嗰種著弱，同埋雖然係一個即叫新挑戰，但你又好 enjoy 嗰一樣嘢噶嘛。 係啊係啊， 會唔會下年嘅 project 都可以即係？大膽啲舉手，我可以監製多啲自己嘅作品咧， 都會啊，都會開始監製自己，因為自己對自己最嚴，係真嘅，即係我自己對自己比較即係最嚴嘅，咁亦都鞭策咗自己要了解自己多啲咯，因為可能而家做好多嗰啲 live 咧，譬如我話同你講話，我啲歌我喺屋企練完之後，我錄低咗，再自己聽翻，聽翻再錄再聽啊嘛。咁其實我聽翻好多我自己嘅問題出嚟嘅，有啲乜嘢咁變咗，我係比我自己比以前清楚，以前未必會咁細緻咯。而家反而會咁樣去做嘅時候，發覺咦好喎、啊，我會知道邊啲係唔得嘅，呢、這個硬意嘅，呢啲唔好嘅，我盡量要改咗佢咯。 聽落去咧，即係我諗下年係會有更多。嘅驚喜會誕生啦，同埋即係頭先學阿 J 所講啊嘛，即係其實有時跳水都唔使下下翻層三周。咁我諗下年大家會見到嘅 J 應該一個好唔同嘅 J 啦，會係。 因為我的會識係冇翻騰噶嘛，完全係即係好 normal， 但係嗰個 normal 又係好難演繹嘅 normal。咁我覺得哇，大家咁都唔錯，即係其實一個好新嘅嘗試，未試過呢、這個，未試過自己寫同埋監製同埋呢個曲風係冇諗過大家會咁接受，呢啲係一啲我自己砌出嚟嘅嘢嚟噶嘛。咁所以我發覺，原來可以跳多啲嘅框框喎，但係我嘅歌迷接受力都高喎。係啊，咁所以出年我而家寫緊幾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希望可以盡快可以搞得到，係啊，做到。 其實有冇話喺準備緊，可能下年嘅東西啊，或者演唱會等等，都有。即係諗翻起，或者即係都特登去回顧翻自己可能音樂上面唔同嘅 stage， 即係過往二十年咁樣。 有啊，有睇翻齊，即係發覺咦，以前都好大膽嘅、啊，其實都試咗好多嘢嘅、 啊。 雖然唔係樣樣都成功，但都叫試過啊嘛。即係我話游玉石樂隊旁輩有一世紀啊 ，C12 啊，即係其實試好多嘢嘅，即係覺得我都幾大膽嘅、我都試咗好多嘢嘅。咁但係我都繼續試，因為我個人都好怕悶嘅、即係我都好想要啲唔同嘅我自己唔同嘅嘢咯。我想揾我嘅聲音有啲咩可能性可以再唱咧，即係。除了呢啲，仲有啲咩可以試咧？係咪唔好錯過自己嘅聲同人生啊嘛？ 係。 咁所以我而家寫嗰啲嘢，我呢啱啱前幾個月寫咗啲嘢出嚟，哇！這個又好得意喎，未聽過自己，不如試一下啦咁。即係EDM 嘅大家好中意聽我唱，咁我可以呢啲可以 merge 啲咩咧？咁啊，而家諗緊好多呢啲，所以好。我覺得好好玩啊！ 同埋咧，即係呢兩次同阿 J 做訪問，會發現其實佢真係 keep 住好 update 而家整個世界嘅音樂係發生緊啲咩事。佢都會經常強調，而家嗱過咗咁多年，唔可以再做翻以前嗰一個年代嘅嘢噶啦，我哋要新啲。會唔會即係都開始想同多啲唔同嘅新進嘅音樂人去合作下咁樣？ 有噶，因為好多我都好中意聽啊。譬如 Gary Tong 啦， 哦，你真係好 新啊， 你好貼喎， 係啊， 係、 啊，我真係覺得佢又係好，即係好中意佢嘅 music 啦 ，Tima 啊，即係佢哋嗰新嗰撮，我都覺得哇。 是咁樣嘅喎，自己都好好啱喎。咁亦都 inspire 自己，因為我哋以前咧真係喺一個流行歌曲啊嘛，即係我哋嘅氛圍其實某程度上，我哋有時我哋都會有一個自己嘅框框嘅喺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好玩係開始唔同嘅類型咧，你諗嘅嘢係可以再唔同啲咯。即係呢個係當你見到啊佢哋嗰啲音樂哇真係好正喎，如果咁樣玩，我而家係直情學埋自己編曲啦，即係用嗰啲 garage band 自己好砌啦。咁邊啲中意咧？邊啲衫我中意咧？我係由嗰啲開始玩，我覺得哇，原來即係以前唔同啊！即係而家全部係一好 homemade 嘅嘢咯 ，bedroom studio 咁樣。 係啊，即係由咁樣開始做嘅時候，即係以前冇乜咁嘅機會啊嘛。以前譬如你有公司，你真係好多嘢都交咗俾 A&R 咁就搞掂曬，咁唔關你事嘅嗰啲都你都唔使添 involve 咁樣。但係而家反而即係自己公司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咩都係一每一粒好似即係逐粒逐粒砌出嚟咧。是花好多心血，但是你覺得這件事好玩，同埋冇人阻止到你噶嘛？ 最緊要是呢一樣嘢， 即係大家都覺得好，亦唔又唔可以太差嘅，因為好難聽又唔得嘅，即係我都咁識得太難聽，你唔可以話我自己嘢嚟攞出嚟啦咁樣。我都俾大家投票嘅，我都好公平。 但其實你去揾一啲新嘅歌去聽嘅時候，係咪真係向來你自己聽歌習慣，即係咁多年都係會係嗰一種，即係嗰種即係叫做貪玩啊好奇，所以其實本身你個人都已經係咁。點話係真係可能去到某一個時期？覺得亦都要除了自己唱開那種都可以接觸下或者融入多啲新嘅落自己嘅音樂。 其實我自己中意聽好多好怪嘅嘢㗎， okay. 不過有即係以前我哋好多嘢都唔擺到落去啫嘛。C 十二其實都係一個好新 project，、 啊、 即係雖然 好 似唔使蝕錢嚇，即係都平手嘅，即係冇乜賺咁，即係唱片公司都 OK safe， 但係都唔係話好受落咯。即係有時我哋就做咗呢啲 project 咧，我哋交唔到一個數嘅時候咧，咁、 哦、 我哋就變咗。我哋佢又卻步，我又唔知道做唔做，即系就系咁啦。咁但系而家反而而家好好多，系因为好多嘢都系 homemade 咧，我自己砌啫嘛，砌咗得听咗先咯。即系你个 course 冇咁冇以前咁认真啊，要搞到。咁所以我自己会中意听好多唔同，同埋我教唱歌，我教好多唔同嘅学生啊嘛。咁有时佢哋又介绍啲嘢俾我听，而家呢个得，系咪真系得啊？佢听，咦真系得、啊？即系我哋呢啲岁数有时未必会听到佢哋呢个十二岁嘅岁数嘅嘢啊嘛。即系而家系由十二岁、十岁到十六、十八到廿几。聽嘅嘢，大家喺度交流啊，成啊，咁我開始，研究下啊 ，OK 喎，即係個 variety 多咗好多。 哦、 以前我哋譬如聽歌，我就聽我自己呢排中意聽嘅邊某幾個歌手咁樣。但係而家聽話，哇，咩嚟㗎呢啲？呢啲都係聽得嘅咩？哇、嗯，呢啲都好 funny 㗎，咁你聽下咁啊。跟住係好無聊嘅喎，成隻歌都係一句歌詞，但係成隻歌，但係覺得好分嘅喎。咁我又諗下啊，呢啲嘢而家興呢啲，而家呢啲全部喺度學咯，即係我覺得好過癮咯。即係因為而家個音樂世界好大，即係比我哋以前真係好大，所以有時候我中意無聊乜嘢都聽下咯。咁睇下邊啲 sound 係覺得，咦呢、這個 sound OK 喎，咁我就向呢啲方面去進發，睇下可唔可以將佢變成廣東歌。因為其實廣東歌唔係所有嘢都得嘅。咁所以你要睇下夾唔夾，有時唔太古怪又唔得嘅。 係，即係試過有整過一啲聲，但如果擺廣東話試唱係難嘅。 係難嘅，即係有啲聲係唔得嘅，即係除非唱英文，係咪 Gary 可能唱英文有啲係得咯？但你唱嗰度哇唔得，打冷震。你明唔明？即係廣東話係又有啲嘢係你要揾嘢去夾佢，唔係下下你想點做就點做咯。 都係，我哋做個訪問都有啲歌手講過咧，就係、是、話如果你英文講 I love you， 你聽落去好舒服，但係如果你變咗我愛你嗰咁、那個、直白，係會有一種 就好肉 起雞皮嘅感覺。 係 啊， 啊，所以就要係點樣可以砌到啲嘢出嚟、嗯？我就希望出年啦，再繼續做一啲好嘅音樂。 好啊，好期待你會同一啲咩嘅即係歌手啊、音樂人合作啊。我 Gareth Tong 如果同關心人合作，這個、超級期待 呢、啊這個，我覺得 係啊， 我都想。 如果 Gareth 聽到。或者相關人士聽到可以 check 下， 留意下啦。 因為個聲即係聽原來的力量 remix， 其實都會聽到關心妍把聲係可以放喺一啲叫少啲電子一啲 beat 嘅裏邊咯， 絕對係。 係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就聽而家即係今年呢一個推出嘅 project 嘅呢個 emergence 嘅歌啦，亦都我哋都已經期待緊啦。啱啱聽完之後，下年二十周年嘅一啲 concert 啊、碟啊、作品啊等等咁樣嘅。 好， 我哋遲啲又約阿 J 見面啦，所以要 係啊，係啊，好啊，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错，把一生再消磨，无负担起多余的痛楚。曾经难原谅的一个，离流中竟好想见到我，常排演狠狠清算这刻。 只是星河其中的一